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。 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？忘带伞了。 信息将至，提醒您。 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一组新世纪音乐，曲目有《送别》《三宝歌》《梦》《月》《悲秋》《忆儿时》《随堤柳》《西湖》《送别》演唱版《末了》。